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转眼之间2018年的五月的最后一天就要跟你说再见了。今天你的城市是否很炎热呢？最近天气预报讲啊，全中国北方持续高温，南方持续降雨。在南方的小伙伴们呢，也许会有阴阴的凉凉的感觉，在北方的小伙伴们正是进入了酷热难耐的季节。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温度，我看一看啊，你猜多少度？现在直播间的温度是30度。其实我特别想穿一身西服，特帅特笔挺的站在你的面前，或者呈现在镜头里。如果穿一身西装的话，是不是不像十点打卤鸡了，叫做十点会客室？所以我又穿了一件非常舒服的嫩绿色的 T 恤衫。在30度高温的室外和室内都需要考验你的专注力，对于高温天气的理解能力啊。我这个人还是能够喜欢高温的天气，我不太喜欢寒冷的天气啊，即使很热就很舒适。今天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最近的生活和最近你歌单里的歌曲。我发现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某一个阶段听的音乐和歌曲，真的是他这一个阶段生活的部分内容的写照也好，反应也好啊。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有很多热爱生活的男生女生朋友们啊，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歌，然后所有的朋友都会有一首歌听每一首歌的原因和故事。几乎所有的留言的人呢，都会讲说我的歌单里的每一首歌都是我的最爱，而且每一首歌我都非常的喜欢，都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在我们的听友群里有一位朋友叫做夏之末，我觉得这个女孩呢有点神神奇奇的感觉，神神奇奇应该是病句，很神奇啊，很捉摸不定。她就告诉我说，我就喜欢一首歌，是那个陈奕迅的打回原形，我特别喜欢歌曲最后一句。你现在大家如果听过打回原形这个歌词的最后一句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他就是这种幽默的感觉。那我也知道这首歌最后一句是什么内容，我就回复了他一句，我说你本来就很美。怎么样，一个优秀的音乐 DJ， 一个在夜间十点钟还能保持灵活大脑运转的人，这个回答应该是满分的。谢谢大家送我桃花雨。今天好多桃花，是因为我穿一件绿色的衣服吗？我跟你们讲，这个绿色的衣服到夏天是招很多的蜜虫的。有一次我穿的这身衣服去了一个朋友家做客，他家是白色的沙发，我经过他们小区楼下的时候呢，这件衣服上很多的蜜虫，我也没有发现，觉得自己很新鲜啊。然后我就到他家，一后背就靠在他们家白色的真皮沙发上，然后我起来的时候，沙发上我的衣服上全是小黑点。生活就是充满了乐趣。你最近怎么样？生活开心吗？听的什么音乐？我们在今天晚上好好分享一下，希望不管是南方的小伙伴还是北方的小伙伴，都能在天气当中找到心灵的美好。忘了介绍我是谁了，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大福的周，准确的准，好记是吧？周大福的周，准确的准。 OK， 我们节目有很多联络方式啊，我希望你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不要忘记6月26号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开播1周年，我想那一天有很多很多的福利要送给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同时也希望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打卤鸡啊 ，no 准时打卤鸡啊！你看我这个主持人就把自己的微信公众账号和节目联系在了一起，优秀的主持人。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的名字周大准。当然了，你如果想在花椒看我视频的话，在那么多风格各异的色彩斑斓的直播间的范围当中找到我的话，赶紧搜索十点打卤鸡。谢谢华裔诗韵送我的桃花雨，看到了。谢谢松暖送我的黄焖鸡，我也看到了。你看，在一个下着桃花雨的室外，在室内吃着黄焖鸡啊，很棒哈！谢谢影送我的风车，我仿佛来到了一个田园的生活当中，棒棒的，谢谢你们。 那第一首歌送出哪首歌曲呢？来听听非常洋气的韦礼安的一首《有没有》。这首歌呢一开始就没有任何的甜奏哈，一开始就是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收音机，听听十点大陆机。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有那么沉重。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Turn on the radio，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你有没有爱过我，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想过我， 有没有， 时候那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再不要 turn off the radio， 应该 turn on the radio。 时间来到22:15，2018年五月的最后一天，离我们再见的时间又近了一点点。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 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洲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2018年的5月31号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哈。其实我想告诉你，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是每个月的月末都会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整理一下房间，整理一下将要在6月份完成的将要完成的工作，然后5月底的一些工作的收尾。其实最重要的是把我们手机流量用完，对，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对不对？然后现在很多的朋友用 4G 在看我的直播，如果你还有 2G 的流量没有用完的话，我建议不要就是浪费了，对，用完，对。谢谢大家送我的桃花雨，送我的黄焖鸡，送我的金话筒，都是礼轻情意重的非常非常棒的礼物，也希望大家送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礼物，比如说大转盘啊什么等等的。我北京今天非常热的，今天我在路上行走啊，我是个不是很贪凉的人，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你肩膀很痛，因为会经常吹空调到我的肩膀上，我就买了一瓶常温的甜的饮料，我发现不能喝，越喝觉得这个饮料是假的，于是我就买了一瓶凉的，哦，觉得味道对了。其实我们会感觉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做什么事情是一定的，比如说到了夏天来了我们要吃西瓜，对不对？冬天我们要吃一些橘子，然后还有香瓜，还有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春天可以吃点春笋，但是不要过量的食用。最近的生活呢很忙碌，因为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有些疲惫哈，很多很多我真的是我的真正的听友发私信问我说，准子你没事吧，你怎么了？我说我没事，我只是觉得我身体有点累，然后粉丝非常关心的那个说，哦，没事没事，只要心不累就行，身体累没事，谢谢你们，谢谢。对，身体累可以休息，但是你心累的话就真的很难缝合。但是我恰巧在昨天晚上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发了一条这个文字的推送，我说晚安亲爱的，我本来想打一个不破碎的心，我打成了一个破碎的心，我的天哪，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也炸了锅了，准子你怎么了？然后我说我身体有点累，然后大家都说，哦，没事儿，心不累就行。今天的十点打斗机是不是非常活泼？因为这件草绿色的 T 恤吗？不是，因为我觉得在五月的最后一天要向一件事情道别的时候就要热情一点。我不管你的心情怎样，今天晚上你来到我的节目就会开心快乐就好，但是我的音乐一定适合晚上的，适合晚上这个 tempo 节奏的啊。刚第一首歌来自于维里安的有没有，不管是他 turn off the radio 和 turn out the radio， 我都希望你选择你最喜欢的歌曲陪伴你，有时候高兴，有时候身体很累心不累，有时候还算雀跃的小生活。其实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很多朋友都会养花啊，养鱼啊，养猫咪啊，去郊野啊，然后还有我要特别表扬一下宋温暖啊，我觉得宋温暖是一个南方的姑娘，她来到北京工作生活非常的不容易，很坚强，但是他很乐观，他经常拍一些非常有感觉的照片配上文字，最后署名十点达路机，我真的是双手点赞比心。我也希望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看我直播的朋友，有这样一个机会拿出你身边随手的那个智能手机，拍下你张你觉得不错的照片，写上一段自己走心的文字，加上十点打录机之后，我们见面会的时候这些照片都可以派上用场的，也都是可以作为发奖的一些凭证，对，谢谢你们喜欢十点打录机。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诚意推荐给你，

夏天就是一个可以发生很多事情的季节，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感觉哈。在炎热的夏天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今天很有意思，因为明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对不对？先向各位预告一下，明天我准备的歌曲都是跟少年啊、儿童啊、中学有关的歌曲啊。然后受到我们娟子的表扬，非常的开心。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回家的路上，请允许我在直播间，在31度的直播间向你说一声，不管你身在任何的地方，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你是否开心快乐，我都希望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这个心态只有你自己可以找到，别人给不了你。那个心态是什么样的？有时候呢紧一点，逼着自己紧一点，有的时候呢好好的爱自己，稍微宽松的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不断的调和，然后呢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频率、速度和节奏。在这个城市，在你熟悉的城市，在你选择来到的这个城市，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遇见美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李志是非常好听的，演唱过《天空之城》，但是今天我邀请到的，没有邀请，是我在 CD 里邀请到了他，蒋敦豪，一个20岁的年轻歌手，他唱的《天空之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刚刚前面两首歌曲有点温暖，充满了夏天的味道，那这首歌曲有一点点那样的气氛。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之城在哭泣，越来越明亮的你，爱情不过是生活的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先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

位朋友还教导说，既然对方说要请客，你就无需在意他的钱包，虽然这是一种让对方做足面子的厚脸皮，却也是体贴对方的表现哦，是不是很高级的一种认识？我以前从来没有认识到过。回到书中，他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请年轻的朋友吃饭，难得长辈请吃饭，要是过分客气反而失礼，不但失去了用餐的乐趣，也辜负了长辈的美意。因此呢，接受他人款待的时候千万不要过分客气，适度的厚脸皮是必要的。谁说被请了一方就不能点比请客还贵的菜肴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礼仪，也别搞错客气与谦虚啊，这是两码事。打心底里愉悦地享受对方的款待，对方一定也会感受到你的谢意，觉得非常的满足。虽然我不会建议别人这么做，但我每次和比自己年轻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定会掏钱买单。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和长辈一起用餐啊，付钱的人永远不是我的缘故。当时呢，无论受邀去哪里用餐，我只管道谢就可以了。记得有位长辈曾经说过，等你成了人家的长辈的时候，再换你请客就行了。我一直将这句话谨记在心。虽然和比自己年轻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很客气，当然也会有人表现得落落大方，毫不忌讳的大快朵颐。我作为长辈看着他们吃得很开心，我也非常的高兴，若是过分客气反而让我觉得有点扫兴。哎，这一点我们生活当中是可以体会到的，对不对？比如说你请朋友吃饭，或者请比你年轻的人吃饭，他们非常的拘束，那就显得这个饭桌上的氛围非常的不愉快不融洽，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他们吃得很香，狼吞虎咽，你就觉得心里很踏实。再回到书中啊，人与人之间本来就该有来有往，就像呢，作者每次去国外朋友家的时候，他们都会热情地招呼他，所以呢，作者也不客气地尽情畅游。那等他们来到，比如说作者是在日本，那就来日本玩呢，他也会竭尽所能好好地招待他们，来日方长，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最近啊，有一位巨人队迷的台湾朋友来到日本看比赛，那我特地帮他订了名为 Legend Seat 特别席哦，就是解说员桑田先生和另外一个先生观察解说时坐的位子。其实虽然纯粹只是为了让朋友开心，但是看到坐在旁边的他露出灿烂的笑容的时候，我真的是打心底里觉得太开心了。那其他朋友来日本玩的时候也是，我也会像他们待我那一般，帮忙订酒店，招待他们来家里用餐，努力让对方玩得尽兴。我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让许悦的心情一直延续下去。很久没有放他的歌曲了，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有一点点忧郁。绵冬，最美的拥有到底是什么呢？你听听看哦。 故事结束的地方，只剩我遍体鳞伤，谎言中流转，看不清方向，只有冰冷和绝望，黑暗吞噬我前方，寂寞会让人受伤，赐予我力量，降临我身旁，伴随着我肆意去疯狂，不用再对我去说谎，是否牵了手偏要追求一夜白头，我还没看透 回首后，眼神闪出的泪光，哭过笑容也绽放。我甜蜜时光，你用心珍藏，能记忆播放过往的真相，都不用再对我去说谎，是否牵了手便要追求一夜白头，我还没看透 非常的用全身力气唱歌的歌手，我喜欢这样的态度。也谢谢年冬的这首《最美的拥有》，这个声音来自于哪个调频呢？刚刚在花椒的朋友问我，你们是哪个广播呀？请这位朋友听好了，我们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今天呢，我写了一段话，其实也不是一段话，就是一句话啊。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我还很认同这句话。我们生活的理想是什么呢？买大房子，买好车子，拥有自己的爱人，这不都是理想生活的其中一些人的组成部分吗？那如果有一个人在街上，或者在大屏幕下，或者在电视媒体当中任何一个采访环节问你，哎，先生或者女士你好，请问一下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你会有自己的答案吗？如果问到我，我有自己的答案。首先第一点，身上不能有疾病，一定要健康，然后拥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帮哦，不是一个，一群。我们可以去有一个篮球场，有一个时尚的球鞋店，哦，太美好了。有一个非常好的 studio 录音棚，我可以录我的声音，录音乐，录乐队，录所有的声音。然后再理想的生活，因为你说理想的生活可以没边没厌嘛，对不对？然后有舒适的房子，它不一定是高楼大厦，舒适就好。然后有爱人，有家人，哇，这个人生就已经美好得不得了。很多人对于理想的生活有不同的概念，他的生活环境，他受过的教育，他的意识，都决定了他理想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失明的朋友，他理想的生活是看到蓝天和白云，每天看到太阳升起太阳落下，是不是很简单？一个 很胖的人，他理想的生活是过瘦子的生活，瘦下来穿漂亮的衣服。其实我们往往会觉得我们理想中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没有拥有的。可是转念又有一句话说，生活里很美好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拥有的有两个哦，我找到了，在这儿大家看看哦，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个是想得到的得不到，就是之前想拥有理想的生活，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生活；第二是得到的得到了，也是悲剧。哦，让我们该怎么办？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平凡的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整日奔波苦，一刻也不得闲，那怎么好好的过生活呢？也许接下来这位歌手的 MTV 作品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些答案啊。这首歌我在节目当中放过， MTV 呢大家很喜欢，也许他这首 MTV 放的就是朴树心目当中他的理想生活和世界的样子吧。有请朴树，猎户星座。这首歌的 MTV 真的是他的视角，他看世界的视角。朴树是一个内向的人，用音乐让他的声音会说话。 你还记得吗？那时的夜晚是如何降临的？什么都不说， 鸟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我是曹轩宾，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你从不知我是不是。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时间都去哪儿了？ 我是音乐人王贝，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北京青年广播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在2018年的5月31号，五一的最后一天，今天晚上的陪伴你还快乐吗？你还觉得有温馨的感觉吗？如果你在我的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笑了，然后嘴角上扬了，某一段旋律和歌词让你静静的想了一会儿，我就很开心了。希望每一天我们遇见的时候都有话要说，永远新鲜不平淡。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祝所有的朋友，因为我们都是从小时候长大的，对不对？我们都曾经孩子过，天真过，烂漫过，无邪过。在这里呢，祝所有的小朋友们，所有的曾经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收到礼物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你加入我们听友群的话，也可以在听友群里晒晒你明天要送给别人的礼物或者你要收的礼物啊。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一森陈奕迅，幸福摩天轮啊，你坐过吗？我坐过一次啊，然后缓缓的上升下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样子。在夜晚坐摩天轮和在白天是不一样的，我喜欢在夜晚的时候静静的一个人坐摩天轮，看这个城市的样子。这个城市虽然炎热，但是它不枯萎，它依然有很多的热情，有很多懂得的人。谢谢跑口碗口上跑偏溜达，谢谢 John Sky， 谢谢何豆豆，谢谢今天送我桃花一朵华裔，谢谢大莹，还有刚刚来的朋友，我记不住你的名字了啊！谢谢所有在线的说话的潜水的朋友，我是周准，不要忘记接下来收听 Holy Music 夜歌，明天晚上再见，晚安。亲爱的，拜拜。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